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化石，譬如話你講圍棋咧， 係 圍棋啲規則再簡單， 再簡單， 但係佢仲複雜更， 但 係 仲複雜過象棋係嘛？ 係啊，冇錯。 係有， 係啦，但係呢個題外話。 嗱，呢個其實係有一個深刻嘅一個嚇 insight 喺度嘅嚇，不過即係我哋又冇乜本事嚇，能夠將佢變成一個規律性嘅嘢，或者將佢概括啦，係嘛？咁但係總嘅嚟講，我就即係只係翻頭頭先嗰句咧，就話原來啊，簡單嘅規則並不一定就係表示會有簡單嘅結果。 嗯。 簡單嘅規則往往會導致非常之複雜嘅結果。當然中間呢就會牽涉到一個就是有一個好重要嘅現象呢，就是非線性。這個是再抽象一啲嘅層面。因為原來佢哋嗰個變化呢，第一佢係 recursive 嘅，就係 William Poundstone 嗰本書個書名 recursive， 或者我哋叫 iterative， 係一個迭代式嘅。即係話你呢個變化產生咗一個後果，但呢個後果呢，即係嗰個叫輸出呢，又會攞返嚟變為下一個變化嘅輸入，咁於是又產生一個新嘅後結果，嗰、那個結果咧，呢、這個輸出又會再變翻嚟嗰個輸入，呢種咧其實就叫 recursiveness 或者叫做 iterative， 啊就係、是、咁樣啦。咁但係入面就產生個現象就一定係叫非線性嘅，即係唔係話咧，即係x 咁多 y 就一定咁多，係一個簡單嘅比例，唔係嘅嚇。咁、呢個就 non-linearity 啦。呢個咧其實亦都係往後科學家研究。即係頭先講個普利高津啦，嗰、那個耗散結構啦，咁、但係自從60年代以嚟，咁而家眨眼又半個世紀以多啦，嚇又多啦，啊即係成60年嚇，咁佢咧就研究我哋叫咩啊？叫自組織現象，叫做 self-organisation， 然後咧就係、複雜嘅現象啦，叫 complexity 啦，咁再一個現象咧就叫 emergence 就好有趣嘅，其實就係話原來咧呢啲咁樣嘅物質嘅大家相互作用咧。佢喺某一個層次咧，我哋用某呢個規律去描述佢啦。但係當佢透過呢啲非線性嘅相互作用嚇、產生一啲叫自組織嘅現象啦嚇、各種嘅唔同嘅結構咧，佢會產生一個新嘅層次嘅一個物質結構嘅現象咧。你係唔能夠用之前嗰個層次嘅守則嚟去研究嘅，嚟去分析或者窮盡佢嘅。你係要用新嗰個層次。入面佢會有啲新嘅守則出現，雖然嗰啲守則某一程度上都係舊嘅更加根本嘅守則所衍生出嚟嘅、但係咧你唔能夠下下將佢就變翻原先嗰啲守則嚇、即係嗰啲規律啦，我或者叫做啦。咁佢呢個咁嘅現象咧就叫做 emergence， 咁中文一般亦做湧現。咁有啲例子最簡單咧就係話譬如你水分子 H2O， 如果你研究一個氧分子兩個氫原子。啊，一個氧原子，兩個氫原子，咁你研究話兩個結合，研究曬嗰啲化學鍵啊，嗰啲 bonding 啊 ，covalent bond 啊 ，H2O 就咁啊，咁你以為已經窮盡曬對水嘅認識啦？乜梗係唔係咧？原來水仲有好多好多嘅佢嘅特性咧， 係 當好多水聚集埋、變成一個水滴，變成一杯水，變成一個水塘，變成海嘯311即係啊福島嗰個海嘯，所變為波浪。哇！原來佢好多個規律咧，係你。研究 H2O 咧，係冇辦法預知嘅，亦都冇辦法能夠完全掌握到嘅、你係要喺另一個層次嚟掌握嘅、即係你研究洋流啊，研究呢、這個甚至冰川啊，咪冰川都係水嚟嘅啫嘛，冰川嘅變化、冰川嘅流動啊，係嘛？咁你所以好多嘢咧，佢就係唔同嘅 level 叫 emergence， 佢話甚至係 wetness 呢樣都係嘅。佢話如果淨係俾你研究 H2O，、你可唔可以真係？研究到 wetness 呢樣嘢咧，即係水原來係濕嘅，即係嗰個衣服啊，好多嘢咁樣。咁啊，這個、呢個咧，你有啲人亦都講，譬如就算生物界都係噶，譬如你研究一隻蟻，一隻白蟻，咁你又哇，你研究曬，就算點樣將佢大聲啊、X-ray 啊乜嘢做曬啦嚇，逐個細胞逐個細胞研究啊。但係到頭來，你能唔能夠完全了解曬？譬如嗰啲咁樣嘅叫做行軍蟻 啊，一路行到邊度嚇，破壞到去邊啊，寸草不生，或者嗰啲白蟻起嗰啲竇咧，有啲非洲咁見過，係高過人嘅，差唔多成一兩層樓咁高嘅，哇！但個形狀結構入面咧，就嗰啲通道四通八達嘅。佢話：喂，那個複雜嘅程度唔係話你將只白蟻逐個細胞逐個細胞嚟去分析嚟去研究，係可以得到呢個結論噶嘛？佢係已經係另一個層次嚟㗎啦嘛，呢個咧就叫 emergence 嘅現象， 咁呢個呢其實係好有趣。咁呢個返到呢其實就係某一程度上呢就係叫做咩呢，而家過去哲學界呢，過去成大半個世紀啦，或者更早啦，都會去拗嘅，就係叫做總體論或者叫整體論，同埋呢個叫做約化論。以前呢就叫還原論嘅，英文叫咩，就 Holism 同 Reductionism 啦。Holism 你知啦，而家 H-O-L-I-S-M 啊，Holistic， 我哋成日都講啊 ，holistic medicine 啊 ，holistic 乜乜乜啊，咁 holistic 咧就即係話，哇，我哋係全局嘅，睇曬嘅，即係唔係淨係將佢斬件咁樣嚟去分嘅，啊，你將佢割裂咧，研究出嚟嘅嘢冇意義嘅，你要整體嚟去睇嘅。咁 reductionism 就唔係啦 ，reductionism 咧喺以往自從科學革命以嚟咧，其實我哋嘅傾向咧都係將啲嘢複雜嘅嘢，將佢盡量咧分開，嚇、啊，越嚟越簡單，然後將佢孤立起，然後我哋研究。然後從小而大，由點到面咁噶嘛。你一下子就研究，即係咁大咁複雜嘅現象咧，你冇可能入手嘅，係嘛？咁所以科學家咧，從嗰個所謂方法論上啊，即係 methodology 咧，其實佢哋差唔多基本上都係即係過去幾百年咧，都係傾向於一種叫做 reductionist 嘅 approach。咁 reduction 咧，以前就叫還原嘅，因為呢個化學上咧。即係 oxidation 同 reduction 啊，一個就氧化，一個還原啊嘛，咁所以就做還原。咁但係後嚟啲人就覺得還原就好似唔係幾好，所以咧就近年咧中文咧通常傾向亦做弱化。咁當然弱咧就即係話將佢好似簡弱咁樣啦，一路弱到去最基本嘅嘢嚇化咁啊弱化論。咁就從來咧喺哲學上咧都係有出現所謂總體論同埋弱化論嘅一個爭拗啊。咁啊當然咧人文學者嗰啲 humanists。我通常梗係好反對 reductionist 嘅，佢即係話你將愛情還原或者弱化咧，成為荷爾蒙，咁荷爾蒙又再弱化為啲分子嘅作用，分子嘅作用又弱化為電子質子，咁即係話電子質子可以解釋愛情啦，係嘛？咁我梗係叉叉聲啦，人文學者係嘛？咁但係其實咧，即係科學家以前咧就有少少俾佢拋到嘅窒親嘅，即係有啲科學家啦，係嘛？嚇？咁擘大好多個窿，係喎，係咪真係可以用電子質子可以解釋愛情呢？咁樣，咁但係呢近呢幾十年嚟，起碼呢四十年嚟呢，就開始佢有一個武器即係回應啦，就係叫做 emergence， 即係話原來我哋透過弱化理論呢、其實我哋確實都發現呢自然界確實係有好多種唔同嘅層次，就唔係話你泛泛而談，好即係好虛嘅，而我哋係確實咧係有發覺唔同嘅層次咧係會有唔同嘅規律，咁某一程度上我哋都係附和總體論嘅，咁樣咧其實呢度咧有一句説話咧又係其實好古老，已唔知係咪亞里斯多德定邊個講噶啦，即係好早就叫做咩啊？就係整體大於 係大於咩咧？ 局部之和啊，有冇聽過啊？ 有聽過，不過唔係好知 就係咁嘅意思，就係咁嘅意思啊 ，Jeffy， 即係話啊，呢個 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即係話你將嗰個所有嘅局部嘅嘢就咁加埋，唔一定就係等於你就知道個整體，因為原來二加二係大過 就係 四 嘅， 當然即係我哋知道數學上呢樣梗係錯啦，但係其實佢喺一個抽象嘅層面係啱嘅，咁即係一樣都係嘅，你話。一個人就有咁嘅氣力，就一雙手；兩個人嘅氣力大咗一倍，就四即係四隻手。一個人就兩隻。咁於是就咁乘二咪得咯咁樣。但係人都知唔係㗎，兩個人做到嘅嘢咧，有好多係一個人點都做唔到㗎嘛。你叻到問都做唔到㗎嘛。咁同樣道理，十個人係咪乘十咧？喂，唔係喎，十個人做到嘅嘢係遠遠係大過乘十㗎喎、哦。咁呢個其實係老生常談嘅常識嚟啦，係咪呀？但係原來呢種常識我哋將佢擺喺一個所謂堅實嘅科學嘅一個分析性嘅 analytic 嘅 level 呢、就係研究 chaos 同 complexity。過去呢幾十年就係研究 complex systems， 所提出嘅。咁當然背後仲有好多概念，我之前都講過，尤其我研究講分形幾何啦，叫碎形幾何啦 ，fractal 啊，記唔記得？就係嗰個叫做自相似現象，好多呢啲概念都係互相關嘅，嗰啲叫 self similarity 啊嘛。嗱，點解我而家一定要講呢樣嘢咧？因為我今日揀咗嗰個背景， 就係 冇錯啦。嗱，其實咧係，其實咧呢度已經係包含咗好多嘢。我哋個背景就有一棵樹啊嘛。咁但係呢棵樹應該都係差唔多係冬天或者秋天啦，有少少樹葉，不過都係樹枝睇得好清楚嘅。咁其實嗰啲樹枝一路咁分叉出嚟。其實好大程度上就係一個 self similarity 嘅，即係你將其中一個局部放大咧， 其實就係同大嘅差唔多， 嗯， 係嘛？即係你是但抽一部分出嚟放大咧，又咁上下咁樣。咁呢個叫自相似現象。 嗯、 原來好多複雜系統咧都會呈現一個自相似嘅。 嗯， 咁但係當然咧，複雜系統咧，頭先講過，亦都同個信息論有關啦。就即係話，你唔能夠用一條好簡單嘅指令咧，就可以做到出嚟嘅。 嗯， 你嘅指令咧，其實係一定有好多條嘅。正如我哋做頭先嗰個迷宮咁樣。一個簡單到不得了嘅迷宮，就一兩條指令可以做到砌到出嚟啦。但一個好複雜嘅迷宮咧，你嘅指令一定要好複雜嘅。咁、 嗯、 同樣道理，所有嘅複雜系統都係一樣啦。所以佢嘅信息含量係高嘅。 嗯。 啊，即係話佢相值係低嘅。 係。 佢需要嘅指令係好多嘅。 係。 先至能夠係描述曬成個出嚟，你砌到出嚟嘅。 嗯。 咁仲有咧，就係佢哋之間嗰個相互作用咧，係非常之頻繁、好密切嘅，就係嗰個 interactions、原來係各個部分嚇係、相關嘅。即係譬如一個機器入面啦，係嘛？雖然你話哦，譬如一個內燃機咁樣，一個或者電腦更加添啦。你話個元件拆出嚟都係1000塊啫，咁樣或者2000塊，但係唔係1000、2000咁簡單啊？而係佢哋部件與部件之間咧，係你影響我，影響你，大家係影響。 如果咁講咧，可唔可以問翻啦？頭先講個信息論嗰個問題啦，與喺信息論嗰個角度咧、會唔會逆相呢個現象反而係？是一個即係應該係逆相嘅咧， 信息量嘅增加就 係啦，應該係啦， 信息量嘅增加，因為相值最大咧，其實就冇信息， 係 相值最大化，即係全部混亂， 係啊 混亂就冇信息噶啦，係、嘛、所以冇錯㗎，就係啱啊，所以佢嗰條公式都係表達呢樣嘢嘅，咁、所以咧就係話嗱，咩叫做 complex systems 咧？當然呢個咧就係、從空間角度睇， 嗯， 但係當然仲有從時間角度睇、時間角度睇咧，佢就一定係動態嘅，係、嘛？如果你一個咁嘅晶體。個晶格，就算你個晶格入面幾複雜，或者好幾樣嘢嘅紅寶石、藍寶石，個晶格可能好多 molecule 嘅，但係佢係靜態嘅，複雜極都冇意思啦，係咪靜態嘅？咁、但係通常我哋講複雜咧，通常我哋而家所以個 term 咧就叫 CAS 嘅，好得意啊，叫做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啊 ，adaptive 就即係適應嘅，其實佢係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啊，佢係複雜而且有適應性嘅。咁有適應性咧，其實某程度上已經係包含咗所謂嗰個叫做新陳代謝咁上下嘅嘢嘅，即係有新陳代謝，佢係不斷同嗰個周遭環境咧有物質同能量嘅交換，但係佢從此係維持咗一種嘅穩定狀態。但係呢種穩定狀態咧並唔係熱力學平衡嘅穩定，而係一種遠離熱力學平衡嘅一種嘅即係叫做半穩定或者叫做 quasi stable 嘅狀態。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世間上見到所有有趣嘅事物，當然最主要就係生命咧，都係一種 CAS 嚟嘅。咁、當然有啲最簡單 CAS， 譬如一團火都係啊，即係佢就唔係一個 CAS 啊。但係其實即係某程度上佢都滿足咗某啲條件，係滿足唔曬。就一嚿雲都係㗎，我都講過一嚿雲係不斷生成啊，不斷消失啊，一團火不斷燒啊，咁樣樣都係。但係生命咧，好明顯就係我哋呢啲咁樣咧，就係、最高階嘅 CAS。非線性啦，仲有嗰啲叫正反饋回路啊、負反饋回路啊，嗰啲咪非線性咯，自相似啊嚇、有 emergence 啊咁樣樣。好啦，咁但係咧，本來我今日咧就講熱力學第二定律咧，我都想賴到一個話題，點知發覺原來唔夠時間喎。 係。 呢個話題緊要。 咩嚟啊？ 就係、時間同熱力學第二定律嘅關係。 咁一定要再。 咁呢個叫 arrow of time 就時間戰向。咁呢個咧，我諗要即係另外俾一個，因為呢個問題太大啦、就先同大家分享啦。好啦。咁原來眨下眼三集嘅時間都到啦，OK， 咁下一集再見啦，OK， 拜拜。